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香港剑击选手江文蔚，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23日，政府推出计划协助弱势基层初中生摆脱跨代贫穷， 新增6617宗确诊，再多5名病人离世。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获准保释。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特勤部门策划杜金拿案，乌克兰否认与事件有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月23日8時10分來到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你聽緊睇緊嘅係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蕭樂文。想跟大家講下，早前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負責統籌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脱跨代貧窮行動小組，昨日就公布會以官商民的合作方式，為2000名中一至中三的學生推出一個計劃，就叫做共創明天計劃，個天是英文字嚟嘅咁。咁啊，透過師友配對計劃啦，會分享人生經驗啊，安排一啲工作影子活動啊等等啦，亦都會培養咧一啲嘅參與嘅學生咧一啲正確嘅理財觀念同埋技巧嘅。仲有啲活動嘅，好似話會參觀一啲嘅公司型嘅機構啊，一啲嘅財政支援，譬如每名嘅學員啦會有10,000元嘅資助等等，就係幫呢一啲住喺劏房、嚟自弱勢社群家庭嘅學生定立一啲嘅未來嘅目標咁樣嘅。政府就會跟社福界和中學合作，就話預在9月上旬就會招募學員，就會做這個配對友師。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話，如果報名的人數超額的話，就會優先揀中三的學生，落選的人士就會是可以參與下一年的計劃的。而招募友師方面，政府都會邀請一些企業和專業團體去做提名的。整個情況你怎麼看呢？這個計劃2000名的中一至中三學生都可以參加的這個計劃，包括涉及到一些私有配對計劃，涉及到一些財政的理念培養他們。怎麼看1872311 對於一些尤其是住在劏房的小朋友來講，他們的未來或者這些活動對於他們日後的影響有多大呢？1872311。電話旁邊有扶貧委員會委員黃傑龍，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傑龍。今次呢一個計劃咧，都好涉及到，因為佢講到官商民啊，商界都一個好重要嘅參與角色嚟嘅。除咗話鼓勵商界捐款之外啦，亦都話譬如提名導師啦，喺提供一啲工作影子機會啊，或者協辦一啲具啟發性活動咧，都話係揾到商界去幫助嘅。咁你自己譬如都係作為商界一份子啦，點睇呢一個嘅計劃咧？或者商界嘅反應係點樣咧？ 其實咧，貧窮問題，特別係跨代貧窮問題咧，喺即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唔係話容易解決嘅。咁咧就一個政府，佢當然係會有多管齊下啦，係咪？即係譬如一啲大刀闊斧嘅一啲計劃，一啲事情啦，譬如你房屋問題啊、教育問題啊，呢啲其實就係大刀闊斧啦。咁今次呢一個計劃咧，我自己形容就有少少似係。自大國如烹小鮮咁，即系咧佢系一啲心機嘢嚟嘅，要即系2000個啫嘛，系咪咁你咧要花啲時間啊、心機啊，慢慢嚟栽培佢啊咁樣。咁所以咧，有啲社會人士就可能會，咦？點解得2000個咁少啊？咁因為咧，我自己覺得佢就唔係話想一個計劃解決成個跨代貧窮問題嘅，係要去逐漸解決。咁另換轉嚟講咧，因為你要揾2000個導師咧，其實絕不容易。即係學生咧，我相信就一定係超曬額咁去爆曬煲嘅。最其中一個政府最大挑戰就係咁多人申請，個個爭崩頭，咁點揀2000人出嚟咧？應該係好困難嘅事。但係你要揾2000個合適嘅導師咧，願意花一年花每個月要見佢哋一次，一共12次，咁咧都唔係容易嘅。咁所以咧，我自己睇呢啲就係一種咁嘅項目咯。咁商界一定係支持啦，一凡係。 即係既然政府咁有心去支持幫助我哋啲下一代，咁商界力所能及去提出一啲嘅協助啊，一啲嘅支援啊、參與啊，咁我相信個都會都好踴躍嘅。 嗯，係咪尋日喺扶貧委員會都有開會傾到啊？嗰、那個即係大家睇法係點樣？ 係嗱，人哋點睇我好難引述嘅、嗯，不過即係委員當然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俾政府啦，大家都覺得大致上都係覺得好嘅。咁當然會亦都覺得可能會有少少挑戰，包括我頭先講呢啲問題，包括我自己都有提出咧，就係、是、譬如你話理財概念又靠嗰個導師傳俾佢咧，咁係唔係每個人個理財概念都係即係政府認為係正確嘅咧？因為你即係經濟學家都有唔同派別啊嘛，咁你有啲人咧，可能佢理財概念係好叻嘅喎，不過咧佢係好中意供幹嘅，譬如即係投資好好犀利，即係一蚊咧要投資十蚊嘅，咁可能係啲新經濟嘅咁。咁但係亦有人咧就係好保守嘅咁。究竟係到時點咧？咁我哋都覺得應該政府要有一套，可能要有啲培訓俾2000個導師啦，同埋即係有一個基本嘅課程嘅想，其實想啲導師教到啲乜嘢概念俾個學生啦。咁可能就唔會出咗即係一啲估計唔到嘅一啲效果出嚟啦。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即係啲挑戰，我哋都希望政府會留意嘅。 即係可能要統一翻大家分享或者教嘅嘢咯，會唔會咧？ 嗱，即係我覺得統一咧又應該唔使咁誇張嘅。咁但係咧可能會有一個大嘅方向啊。我哋譬如大家都係希望啦，其實你諗諗嗰啲係中一嘅至中三嘅小朋友，太複雜嘅理財概念，佢應該就未係時候嘅。可能都未有咩機會接觸個錢，咁可能呢啲時候係咪我哋主要係鼓勵佢哋儲蓄呢？鼓勵佢哋係要一啲用錢嘅時候用喺正確嘅地方呢，唔好揮霍呢，係咪大概係呢啲概念呢？咁如果有啲大嘅方向呢，咁呢2000個導師咪容易啲去學到個小朋友學到啱嘅嘢囉。 嗯，講到2000個呢啲導師，你覺得應該可能嚟自企業嘅一啲咩階層呢？係咪一啲中層或者點呢？因為我見佢有啲條件嘅，話21歲以上啦，年輕者優先，又願意同青年溝通啦，亦都有同時又有豐富嘅人生經驗喎。咁頭先你就話要揾都難嘅，因為譬如時間上你要去付出啦。咁仲有啲乜嘢嘅難處呢？揾呢啲嘅導師返嚟其實。 嗱，佢琴日司長都有解釋俾我哋知嘅，點解會定21呢？咁即係佢係有啲運動員係21歲已經人生經驗好好嘅，可能金牌攞埋，已經即係去過好多國家參加比賽，咁呢啲咪21歲就得囉。但係如果你一般來自商界呢，嗱佢仲有一樣概念好緊要講呢，就係、是、星級導師呢係唔係一對一嘅。即係否則嘅話，係人都想抽中啊張家朗啦，係嘛？咁唔係辦法。即係星級導師咧，應該就會對多嘅，可能係數十甚至數百，咁咧係一種咁樣嘅對話。咁但係呢2000個咧就係、是、一對一嘅一啲導師嚟嘅。咁政府暫時同我哋講咧，就希望係一啲譬如企業裏邊嘅中層或者中高層，佢咧年紀唔係太大，唔係話已經係名成利就，而係咧喺個社會度仲係奮鬥中。咁但係咧有一啲嘅成果啦。咁呢啲同年青人可能嗰個接觸就會可以近啲啦，應該明白啲下一步應該點走啦。咁即係大概就係希望啲企業咧都會提名自己公司裏面嘅一啲合適嘅人選俾佢咯。咁佢可能亦都借助埋，譬如有少少嘅一啲篩選嘅，否則咧你都唔想揀嗰啲即係連個企業都覺得佢唔係幾優秀嘅員工，咁就未必係一個好嘅導師啦。所以有少少呢啲功能喺度。 嗯。你覺得呢啲嘅導師，即係始終佢本身有份正職啦，咁點樣可以又要平衡到佢自己嗰份工，又可以即係好有效咁樣即係參與到呢個嘅計劃咧？係咪呢啲即係商界或者公司嚟講都可以提供一啲便利嘅方法，譬如喺工作期間啊，俾佢哋照做一啲同計劃相關嘅嘢啊等等，點睇咧？呢個又 你講得好啱嘅，即係今次要企業去提名咧，某個程度都係綁埋個企業，綁埋個老細落水。因為否則咧，你一年12次嘅活動咧，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因為咧，我都話有陣時有一啲中層香港都胃口奔馳，佢自己都未必應承到自己嘅小朋友或者自己個父母個個月都有活動同佢哋去啦，係咪？咁一個咁長嘅 commitment 都唔容易。咁但係如果有公司嘅支持，咁咧就譬如即係翻工時間係咪可以俾佢有一兩個小時啊，或者點同個小朋友？去譬如就算嚟公司度參觀啊，佢有一個叫工作影子咁樣，希望我哋安排到，即係跟住佢，譬如一段時間一日啊，或者一日太長嘅話就3-2個鐘，睇下佢究竟係做乜嘅，唔係佢工作喎，個小朋友咁細冇唔使工作嘅， 大家睇下你點工作，明白下一個原來人生係咁嘅，將來我讀完書可能就要咁。咁呢啲對小朋友本身係幫助，對個企業嚟講咧，就其實應該都唔係話好大成本嘅嘢。咁應該幫到人，亦都有陣時可能幫埋自己添，因為啲自己啲員工可以同年輕人多啲溝通啊嘛。 我見除咗話頭先話工作影子啦，即係有個提名一啲有師之外咧，商界另一個就係話可以舉辦啲啟發性嘅團體活動。即係就咁睇落，你哋有冇話初步係可以例如啲邊一類嘅活動咧？ 我諗有兩類嘅，一類咧就係政府搞嘅，佢而家政府搞啲即係比較群體式嘅活動咧，譬如你開學禮、畢業禮，中間有一啲嘅即係必修嘅培訓，都係會政府搞嘅。咁企業究竟係可以搞乜咧？其實就即係睇下你自己企業係乜啦。最簡單嘅當然就係參觀啦。咁譬如我自己公司都參加過扶貧委員會一啲叫上游獎學金計劃。咁都有幾十個青年會嚟我哋公司度，譬如一齊食一次日本燒肉啊。咁佢哋都好多基層小朋友話好想食，但係從來未有機會食過。咁咧，終於可以離開天水圍區啦。咁譬如咁，咁跟住我哋帶埋佢去廚房睇一睇啊，等佢知道嚇，原來做一餐飯出嚟係要咁多工序嘅，咁多人先做到嘅，咁樣咧。咁其實對年青人嚟講，都已經係一種擴闊眼界咯。咁企業亦都唔太難安排得到嘅，咁呢啲。即係應該，我相信都係呢類型嘅比較容易啦。 頭先講咗好多，即係從商界角度去睇啦。但係你自己作為扶貧委員會成員，點睇個計劃？頭先都提到話個名額上面少啲，咁有啲嘅講法話，既然名額少，咁可能需求相對多嘅時候，就要做一啲篩選嘅咯。對於一啲參與嘅學生嚟講，應該點樣劃條線呢？有啲提出係咪可以用經濟審查，或者考慮佢嘅家庭背景會唔會係單親家庭啊？咁有啲就話係咪純粹學校去推薦啊？咁應該點樣考慮呢？又？ 嗱，呢個咧，我都一路都覺得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因為問題係你嗰個計劃太吸引，即係佢有啲星級導師咧，你即係唔好話基層啦、中產啊，甚至你有錢人啊，你都請唔到呢啲星級導師噶嘛。咁所以咧，佢一定有基本門檻，而家就係話要係基層台，佢好營好誇，好強調係一個劏房嘅小朋友。咁同埋係一個中一至中三係咁嘅要求嘅啫。咁但係自然就一定超過二千人，有超過二千人你就必然係一個篩選啦。咁如果你話係要鬥最全香港最慘嗰二千個，咁可能亦都未必係最好嘅方法。我自己覺得咧，其中一個方法你要行政上做到咧，譬如叫啲小朋友寫三二百字嘅文章，去講下自己點解希望參加呢個計劃，最有上進心嘅係唔係可以咧？如果再簡單啲，好似我哋之前都係嘅，希望每間學校提名一個，咁大概就有二千個咧，香港千零間學校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咁我諗政府依家都思考緊用咩方法係最好咯。咁你最後最簡單嘅當然可以抽籤啦，抽唔到嘅下年繼續啦。咁呢啲都就要睇下考慮曬行政同埋結果，咁先有結論。 OK， 好啊，同阿黄建龙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黄建龙系扶贫委员会委员，讲到话为二千名中一至中三学生推出一个叫共创明天 TEDN 呢个计划嘅，咁就系透过一啲私有配对计划啦，等等系希望可以帮到一啲嘅即系住喺基层、住喺劏房嘅一啲嘅学生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有扶贫委员会委员、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出身。 早晨，小罗文。早晨，大家。 早晨，陈海欣。这个计划点睇？共创明天计划，名额2000个，你自己点睇成个计划咧？同埋个成效，自己点预估？ 首先我觉得政府任何一啲计划是有心去帮助我哋一啲嘅基层嘅儿童啦，希望解决跨代贫穷嘅，我都支持嘅。不过呢，我就会去睇下个计划呢佢哋做得够唔够深同做得够唔够广。咁因为今次呢其实亦都系即系呢个现届政府啦，即系佢哋亦都系由特首好希望就系佢哋成立咗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嘅第一个公布嘅计划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系佢哋个计划可能有啲新嘅思维啦，同埋可能系可以能够受惠嘅。我哋所講嘅要擺脱跨代貧窮嘅小朋友嘅數目係可以多啲。我諗你頭先都提到啦，呢個計劃咧，其實政府都強調係第一期就二千個。咁我自己都覺得二千個數目咧，相對感覺上真係比較少。因為點解咧？我哋可以睇翻，其實政府之前曾經咧有一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當其時佢哋委託咗機構做咗個調查，究竟現時香港有幾多劏房咧？咁樣。起碼超過100,000個劏房嘅，仲要未計工商下嗰啲劏房。咁人數係幾多呢？咁 就有226,000人係住喺呢個劏房度嘅。咁但係再仔細啲去做小朋友啊，或者而家我哋呢個計劃針對嘅中一至中三個數目呢就冇掌握。但係你見到啦，即係至少有226,000人，呢、這個就係之前係委託嘅，可能嘅機構做嘅調查，可能而家仲係更加多。咁相對2000感覺係少嘅。咁所以就好希望佢哋喺個計劃點樣再優化，例如譬如你話真係一對一私有計劃嗰啲呢就可能2000啦。但係嚟得報名有一啲你已經找到他們出來是劏房又願意出來希望接受幫忙的話呢，譬如好像剛才說一些升級導師啦，那些班呢其實我覺得盡量就開放是可以給參與報名的人呢去參加，只不過是一對一私有配對那個呢就可能就是集中是2000的，那就會希望可以幫到多少得多少。而且我都是覺得因為真的有部分我自己做九龍西比較多劏房，深水埗啊、油尖旺，其實是不是那麼多劏房的中一至中三的學生願意行出嚟叫你幫我呢咁樣。所以如果佢願意出嚟報名嘅呢，我哋都要諗下方法點樣喺呢個計劃幫到佢哋。 嗯，我見有報道提到話，即係政府中人啦，引述佢哋所講啦，即係點解今次嗰個名額係會被指杯水車薪呢，最主要就受制於一啲高質素嘅有師供應。其實要搵一啲2000個有師或者更加多啦，係咪好困難呢你自己覺得？同埋點樣去篩選呢，而家真係限額係得2000個啦，點樣去搵呢一啲嘅學生出嚟，點樣揀呢？ 新郎文头先呢我都特别答你问题都讲咗啦，即係好希望係做得深入啲同埋广多啲啦，係咪先。咁所以深入啲其中一个要做嘅政府就係推出呢一个共创明天呢个计划之前，其实佢应该睇一睇现有啲乜嘢计划呢係同呢个计划相类似。我其实就咁睇都已经好容易揾到。儿童发展基金呢正正就係有呢一个呢嘅义务私有嘅计划嘅。其实佢哋就係好难揾到合适嘅义务有师去做呢个计划。所以佢哋曾经都係希望即係一对一啊咁样。但係发现咦好难揾到适合嘅有师喎。当然啦，呢个新计划同可能儿童发展基金嗰个计划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因为可能大家嗰个定立啊，譬如呢一个计划係希望有啲理财啊，希望有啲嘅公司嘅参观啊，角色嘅技巧啊等，即係能力提升、人生規劃，可能未必係一模一樣。但係揾一啲有能力嘅有師、有合條件嘅2000，仲要係持續一年個計劃喎。嗱，仲要大家要記住，一年之內，如果你真係突然之間因為工作上太忙，可能要通翻關啦，或者海外嘅生意你要離開香港啦咁樣，可能你要放低呢個計劃嘅，咁又點呢？對嗰個小朋友個影響又點呢？咁樣，咁所以係咪可以揾到？2000個承諾，一年裏面至少個計劃要求至少係有12次嘅會面啊，可能係互動啊，即係或者可能你網上互動都得嘅，參與呢個畢業典禮參加啲基礎訓練，仲有佢有啲叫做工作影子活動等等。咁你商界佢願意提供錢同人，咁梗係最好啦。提供唔到嘅時候，其實政府琴日喺扶貧委員會都有答到嘅，佢話都會動用公務員嘅同事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个有师。嗱，咁我希望可以真係啦，但係我觉得係真係都难嘅，因为本身佢哋自己有工作。好啦，第二啦，就係得2000个名额，究竟有咩人係要最适合帮呢？咁样，咁又或者首批要最适合帮呢？其实我諗喺学校嗰个沟通好紧要，因为我相信呢学校里面知道边啲小朋友係住喺劏房之余，其实佢哋本身可能更加需要人引导佢哋，例如一啲学习障碍啊，例如可能有啲单亲家庭嘅小朋友咁样，咁如果你去面试里面要佢哋讲斗几惨呢，就变咗有标签嘅效应喺度。咁所以除咗係靠 NGO 去揾到呢啲小朋友，我諗喺学校根本每日对住啲小朋友，亦都知道佢哋嘅家庭背景，嗰、那个小朋友个学习有咩困难，又或者你发现哇佢一个画画天才，正正就係劏房，佢嗰个家境环境好逼啊，电脑都冇啊，呢啲更加要可能要帮手嘅话呢，我觉得就可能要有一个嘅由学校嗰度帮忙，甚至乎我哋地区工作嘅同事NGO 大家尽量，即係我都希望减低到个标签化，唔系斗惨啊，係最有需要。同埋最终嗰句啦， 就是劏房問題，同埋你幫劏房中一至中三，最終我希望政府跨代貧窮唔可以一個計劃解決，最終係輪候公屋時間一定要減少。 OK， 或者你增加過渡性房屋，改變佢哋嗰個生活環境。 嗯，半分鐘到啫，今次個計劃就一年嘅，同埋話之後會有一個即係睇下嗰個成效咧，會有關鍵績效指標，會邀請大學咧喺計劃前後同啲學員做評估嘅。你覺得要點樣評咧，或者個指標係要點樣咧？一年又點睇咧？呢、這個？ 一年呢其实是帮助不到即是解决跨代贫穷啦。咁我觉得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令到那些嘅最需要的小朋友感觉到而家政府都是正视他们的。咁同埋一年里面呢，这些小朋友其实可能他们都要中一至中三，尤其是说中三优先，他们的学业的时间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要在那个时间上安排呢，希望政府也再想下怎样可以去最好去帮助他们。 Okay. 好啊，唔该晒陈海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海欣是扶贫委员会委员，亦都是立法会议员。各位点睇今次呢一个嘅计划？政府推出呢个为期一年嘅叫共创明天 TEN 计划，咁啊会招募一啲嘅友师啦，同埋2000名嘅初中学员参与为期一年嘅计划啦，会有一啲嘅配对嘅，咁啊会当中会教到唔同，譬如理财概念等等。18723E咧，讲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表示，将在今年十二月离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研究所的免疫调节实验室主任和白宫首席医疗顾问职务。现年81岁的福奇说，虽然将会从目前的岗位离开，但并非退休，又说自己为政府服务了50多年，在相关领域仍有充沛精力和热情，计划寻求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福奇自1984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曾经为包括现任拜登在内的多位美国总统提供意见。他曾经领导艾滋病、呼吸道感染疾病、伊波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的研究，前年开始为抗击新冠疫情而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密盟友杜金说，女儿杜金娜在汽车爆炸中丧生，是乌克兰政权的新纳粹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形容是禽兽和卑鄙的暗杀行为。杜金说，过去的周末在莫斯科市郊出席完全统治日活动之后，女儿被新纳粹分子以爆炸方式杀害。他形容女儿是优秀的东正教女孩和爱国者，演说和采访报道的内容都是深入、有根有据和克制，从未鼓吹暴力和战争，在职业生涯上是一颗正是冒起的新星。杜金娜是俄罗斯著名的传媒工作者，今年较早时候被英美当局制裁，指控她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杜金是知名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员，据报同普京关系密切，被形容为普京的大脑。有分析指，发生爆炸的汽车属杜金所有，如果俄罗斯当局的指控属实，杜金可能才是施袭者的预定目标。台湾台南市安南区昨日发生的袭击案，两名警员殉职，台湾警方在清晨四点几成功捕获疑犯。台湾传媒报道，经警方调查，被捕疑犯40多岁，是台南明德监狱一名逃犯。他昨日在台南杀警后，先到高雄，再返回台南。警方起回警员配枪和两个弹夹，当中有18粒子弹。案发在昨日上午，两名分别27岁和36岁的台南市警员在安南区追捕疑犯时，被人持刀和利剑攻击，伤重不治殉职。本港新增661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380宗，创近月单日新高，再多5名患者离世。有13间院舍出现个案，合共有100名院友需要检疫。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唔住啊！ 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啊，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昂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莲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如果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但他就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你会怎算啊？ 好友突然死亡，作为同学又可以怎样帮忙？ 这个诈骗犯他是怎样在短时间内令王雪这么快相信他？ 网上聊天记录会不会是破案关键呢？国剧夜场悬疑剧，王俊凯、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受害人不止一个。 2022年8月23日，政府推出计划协助弱势基层初中生摆脱跨代贫穷。 新增6617宗确诊，再多五名病人离世。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获准保释。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特勤部门策划杜金拿案，乌克兰否认与事件有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嘅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呢个叫共创明天计划啊，就系寻日再公布咗多啲详情啦。对象就系2000名嚟自弱势社群家庭，尤其是系住喺㓥房嘅一啲中一至中三嘅学生。为期一年嘅成个计划，目标希望可以推动开阔眼界，加强佢哋嘅自信啦，建立正向人生观，为自己嘅未来定下目标等等。三大元素包括私有配对、个人发展规划同埋财政支援。头先都讲咗唔少一啲有关于私有配对呢个计划啦，其中一啲条件就系21岁或以上啦，嗰个嘅有私，比较年轻者就系优先嘅。另外喺在职并且能够喺职场安排一啲叫工作影子嘅活动啊，亦都话希望去同多啲即系多啲啦，或者愿意啲啦，同青少年咧系沟通嘅。咁大家都关注到啊，2000呢一个嘅名额。見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喺記者會嗰度解釋，就話名額只係限2000，係由於今次係屬於一個試驗計劃，喺推行期間政府會一邊檢討，一邊檢討去優化成個計劃嘅。咁就話咧會喺日後擴大名額嘅。咁暫時就係2000個嘅。點睇1872311？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 你好，請講。 我頭先聽我因為之前聽到佢尋日司長佢話有個現場直播啦，咁我即刻翻屋企聽啊，咁樣咁今日又聽到你哋咁講，咁我即係聽到有一啲嘅意見可以俾啦，希望。咁頭先就話學校可以推薦，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因為老師會比較知道即係同學嗰個學業上面嗰個要求啊咁樣啦。不需要啦。咁另外，如果頭先話參加可以寫個文章，其實都係好嘅，即係都想，即係如果佢係好想參加嘅，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俾到佢啊嘛。咁你話中三優先呢一個因應年紀嘅問題，咁我諗都係好嘅。咁因為咧，我記得以前咧，2000年嘅時候咧，阿李嘉誠先生咧，佢有即係資助啲學生咧喺海外嗰啲交流一年嘅。咁有啲學生諗下一年到㗎啦，咁樣咁點樣知下一年冇咗喎？咁樣咁希望呢個計劃可以持續啊。咁大家都有個盼望咁啦。咁另外即係私有嗰度，咁頭先話即係大部分都淨係 focus 喺呢個商界或者係要高質素嘅人士。其實我諗我諗有好多時唔需要話一定要好高質嘅，即係只要你有個心，你個價值觀係正確，我諗同學需要嘅都係呢一樣嘢咯。咁個內容嗰度啊，咁譬如即係你話參加下唔同嘅工作地方，我覺得呢一個即係小學生又可以，中學生都可以。其實我諗小朋友都係想托付下佢哋嘅視野啊，佢哋嘅見識啊，咁即係呢啲咯。咁如果你話政府嘅活動，我諗政府係可以嘅，即係俾即係 organize 一啲大型啲嘅活動啊。咁大家可以互相都可以交流啊，即係小朋友互相都可以交流啊，咁樣咯。咁如果你話地區性啲嘅細啲嘅，咁可能當區嘅社福機構啊，可以喺社區中心啊搞啲program 其實大家以前細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活動啦，咁樣咁另外就係話其實我覺得呢個活動好好，因為好多時大家都知道自己小朋友咧，通常都唔係好聽屋企人嘅説話噶嘛，係中意聽別人嘅説話噶嘛。咁我諗個師有個目的係即係想鼓勵佢啦，即係聽佢講嘢，同埋可以話俾佢聽，咁佢聽完之後咧，佢會願意啲去改變咯。咁 另外即係頭先話每一年可能見十二次可能太少，其實大家都可以諗下，如果一年十二個月每一個月見一次，如果大家都咁出色咁嘅人士咧，佢可能都好忙，都可能未必抽得太多時間。咁、或者我哋期間可能電話都可以啊，咁樣咯。咁另外我就想講嘅就係、其實呢、這個計劃係一個好好嘅計劃，咁希望大家咧市民咧可以用一個正面啲嘅角度去睇，咁真係一齊咧去共創一個明天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對於呢個共創明天計劃點睇咧？幫一啲嘅初中生咧，而家呢個先導計劃，初中生大約2000個名額嘅，又請另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亦都係中學校長何玉芬博士，早晨。 系早晨，主持。 早晨，何玉芬博士，点睇今次呢个共创明天计划，话系包括劏房啦等等呢啲嘅初中生作为计划嘅第一期嘅主要对象，有私有配对啊、个人发展规划啊、财政支援等等嘅咁，系咪都叫回应到一啲基层学生或者尤其是要即系脱离一啲叫做跨代贫穷嘅需要嘅一啲学生，都叫回应到佢哋咧？ 我谂脱离跨代贫穷咧，其实呢、這個計劃當然有佢嗰個意思啦，頭先講者都有講啦，但係脱離跨代貧窮其實唔係淨係即係單一一個活動，又或者係我哋即係點樣樣去提供資源，其實係成個社會一個政策，一個俾到我哋嘅年青人咧對未來有盼望，有多元嘅機會嚇，亦都係喺佢哋嘅升學啊，成個就業嘅市場上邊一個好長遠嘅一個嘅即係政策上面嘅討論同埋支援咯。不過如果講翻即係今次呢一個計劃啦嚇，咁相信即係佢都係即係作為一個起步啦嚇，咁一定有佢嗰個價值嘅。即係琴日睇到嘅時候咧，都即係自己都有少少嘅疑問啦嚇。咁因為其實喺過去好一段時間咧，我諗超過十年嘅時間咧，其實咧都有唔同類型嘅計劃咧，係即係照顧緊我哋嘅即係年輕人嘅。其中一個即係最即係主力嘅咧，就係兒童發展基金。兒童發展基金屬下嘅即係計劃咧，其實就照顧緊即係小學生啦，同埋中學生啦，係啦，咁啊亦都咧係嗰個形式咧有一啲嘅類似啊，包括咗咧好重要其中一個成分咧就係、是、一個友師嘅配對啦。咁另外中間就有一啲個人成長，特別喺佢個生涯發展上邊咧一啲嘅即係計劃係啦，或者嘅活動。咁佢哋咧都有需要咧，係做一個個人發展計劃嘅。咁喺三年裏面咧，亦都有咧一啲嘅財政嘅支援嘅，包括咧係政府擺落嚟嘅，即係每個月俾學生儲嘅錢啦。跟住咧就有喺嗰、那個即係商界啦，又或者咧係一啲嘅 NGO 咧嘅配對啦，即係讓唔係淨係一嚿錢咁樣就我由單一嘅資源咧俾咗嗰個年輕人。而是在那個即是兩年裏面呢，他要跟他的友師呢也都藉著自己個人在很多不同生涯發展活動的探索裏面呢找到個方向，最後呢制定他個人發展計劃呢，就自己儲了一塊，即是家人幫他一起儲了一塊啦，政府的一塊，還有呢那個民間那塊三塊夾在一起呢去實踐他那個夢想。咁其實都有不少嘅即係坊間嘅組織啦，同埋有啲校本嘅兒童發展基金都得到幾好嘅回應，同埋咧喺學術研究方面都確認咗即係成個計劃嗰個嘅即係效能。 咁、 okay. 今次再做一個即係喺一定程度類近嘅計劃咧，即係其實我哋作為即係輔導人員啦，又或者係學校咧，都好想知道兩者之間其實嗰、那個資源會唔會重疊啦？學生嘅對象就一定程度係重疊咗噶啦嚇。另外咧，頭先講過嗰個計劃咧，係持續咧兩年嘅有師培再加第三年咧去實踐計劃，咁我哋睇到都即作為一個年輕人，佢真係時間要去醖釀。咁今次咧呢、這個計劃咧一年，咁究竟一年又點樣做到曬，即係咁多樣嘢咧？咁呢個我哋都相信要上代多少少細節啦，等我哋去了解點樣可以推動到咯。 OK， 其實一年可能會唔會直情嗰個有師同嗰個初中學生連建立關係嘅時間都唔夠咧？同埋我都想問啦，即係你本身係中學校長啦，作為譬如喺學校嘅角度嚟講，喺計劃入邊可以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咧？又 好好嘅問題啊！咁 頭先講過啦，係喺七七八年前，其實理工大學已經就住咧，即係有試喺香港嘅即係年輕人嗰個推動同埋佢哋嗰個成長方面，要扮演到即係我哋期望嘅嗰個角色，其實有啲乜嘢好關鍵嘅元素，其實係令到個計劃可以成功。個成功嘅意思唔係話搞咗幾多次活動，個成功真係可以令到咧年輕人喺佢哋嗰個嘅即係知識技能態度，尤其是對未來的盼望感，對自己即係嗰個嘅動力嘅提升，係可以得到咧一個正面嘅改變。咁裏邊咧就發覺有幾樣嘢啊，即係好多好豐富咁，但係其中幾點好值得我哋思考。第一就係嗰個關係嗰個持續嘅建立。咁呢個持續嘅建立咧，係讓嗰個年輕人有一個正面嘅界慕啦。但係你要時間噶嘛？人際嗰個聯繫，仲有師係需要培訓嘅，係啦，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絕不可少。即係我哋唔可能假設話一個人好有心，咁同埋咧就佢係專業嘅人士，咁佢就即刻識得係可以咧同一個年輕人咧係建立到一個關係。尤其是我哋想服務嘅呢班年輕人，喺佢哋嗰個背景同埋成個家庭支援，或者佢哋自己心態即係情緒上面，其實係需要即係多一啲嘅了解，同埋咧係即係加力去溝通。 即係可能要啲輔導嘅技巧嘅培訓，係咪要呢方面？ 輔導啦，同年輕人同行啦，都唔好講到話我輔導佢，其實我就係想同你同行啫。係啦，即係我又想去了解你啫嚇，唔係嗰種咧，即係我哋想象嘅一高一低嗰種同情。 Okay. 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我哋即係年輕人，其實佢哋咧都好聰明嘅，係啦。咁就參加咗呢個計劃，反而變成咗係一個會唔會係一個被標籤咧？ Okay. 即係你參加得呢個計劃，你就住劏房。咁所以跟住就答咧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喺學校方面咧，如果講緊我哋有四百多間學校啦。咁佢第一階段嘅名額係2000人啦，其實計翻咧，平均每間學校咧大概係4至5個學生啦。咁喺4至5個學生裏邊，我哋喺點樣揾到我哋即係適當嘅人選咧？咁我相信即係稍後佢正式有文件落嚟學校嘅時候，可能會俾多少少嘅即係即係指引我哋。但係你整體講，如果我得4至5個名額嘅話，我就真係要睇翻最需要嘅同學究竟係邊一啲，而冇重複到而家我哋喺地區嚟講啦，又或者頭先講過嘅兒童發展基金嘅嗰啲嘅即係受助嘅同學咯。 最需要講緊係經濟需要係咪？ 我諗係我唔會淨係睇佢個經濟啦，即係我睇佢成個佢成長嘅嗰個嘅狀態同埋環境咯，同埋佢年輕人本身佢係咪都我哋成日唔好意思用一個英文字，佢係咪 ready， 即係佢係咪已經係準備好喺心態上面係即係可以即係參與投入到呢個計劃，因為對佢哋嚟講咧，呢個都係佢哋一個嘅承諾同埋投入嚟噶嘛。 OK， 好啊，唔該曬何玉芬博士同你傾到呢度。何玉芬博士咧就係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亦都係中學校長。同佢傾到呢度先，因為仲有另外一個嘉賓咧，都想揾佢講下今次呢個計劃佢點睇嘅。電話旁邊咧有社聯總主任負責政策研究及倡議嘅黃和平，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黃和平，點睇今次政府呢個共創明天嘅計劃？我見到你之前好似都有啲嘅調查訪問，問到一啲劏房嘅家庭嘅，佢哋有冇啲咩嘢睇法咁咧？ 好啊，即係我估總體嚟講都始終都係一個對呢啲劏房嘅青年嘅一個幫手啦，一個幫助啦，咁都歡迎嘅。我哋之前其實做過啲研究咧，都見到呢啲居住緊劏房嘅年青人咧，貧窮年青人啦，即係其實事實上佢哋嘅支援真係需要嘅。咁我估有幾個發現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咁第一咧，就其實超過一半咧。其實呢啲家庭嘅青年咧，其實成個屋企就係得一個空間，一個空間即係所謂佢同成家一齊居住，咁三四個人都好啦。其實屋企完全冇房冇間隔嘅，咁所以佢嘅私隱啊，佢要做自己一啲想做嘅嘢啊，其實我估都係好困難啦。第二呢啲家庭咧，其實大約六成左右咧，其實佢個年青人自己已經係成家學歷最高嗰人啦。咁即係佢嘅父母可能有啲嘢要教佢啊，或者有啲嘢要俾一啲指導佢，事實上都難嘅。第三咧，呢啲家庭事實上佢個年青人其實都好多係即係本身嚟講嗰個 即係時間其實都係好短啊，三四成到其實佢嚟講係即係唔夠七年啦。咁、哦、其實佢個父母好多都係其實大約五成到都係嚟講唔夠七年嘅。咁所以本身一啲同佢喺香港嘅一啲網絡嘅接觸其實都係難嘅。我哋有訪問過佢話，譬如佢哋有冇聽過一啲青少年服務啦？咁其實都有成接近七成冇聽過青少年服務咁樣嘅。咁所以佢要去主動去接觸呢啲服務，或者尋求支援，或者去擴闊佢嘅視野，都係難嘅。所以即係呢個計劃啦，其實係幫佢去有師友去接觸到多啲嘅一啲比較有社會資源嘅成人咁樣，咁同埋另外會有一啲資源幫佢去學嘢啊。咁我哋覺得呢件事都係好事嚟嘅。 嗯，但係整體譬如喺個調查嗰度有冇話都睇到佢哋對個計劃點睇啦？先頭分析好多佢哋本身個背景啦，對個計劃點睇啦，同埋會唔會你哋自己都覺得個計劃而家好多嘅講法就係個名額啊，個年期即係可能有啲改善嘅空間。你哋有冇一啲嘅睇法咧？喺成個計劃嘅改善空間方面， 都係嘅啦。第一件事咧，佢個計劃其實一年咧，我哋就覺得真係一定唔夠嘅。因為其實你諗下一個年輕人咁，佢去到參加呢個計劃。咁有計劃都有好多嘢要做嘅喎，佢又要同個即係導師又要熟咁樣，然後佢又要呢、這個有啲影子計劃啊，另外有啲嘢可能有啲社會參與啊，我估都要個即係個導師又同佢去建立一個職志啊，或者建立一個人生嘅理想目標啊，咁呢啲等等嘅嘢其實要喺一年內要去發生到咧。其實係好難嘅。事實上，即係呢類私有計劃本身嘅特色就係好講嗰個人同人之間嘅關係要建立，即係佢要慢慢真係認識咗嗰個導師，信任咗佢，慢慢同佢建立咗個友誼關係，至其他嘢至可以慢慢 build up 嘅。咁所以其實你要一年之內要發生曬呢所有嘢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即係都係非常之困難。其實一年一定係唔夠嘅。你參考翻兒童發展基金，咁其實成個計劃嗰個 setting 一開始係用三年時間去做咧。其實背後嘅原因都係覺得你一個年青人一個小朋友，佢要由零開始，慢慢去 build up 翻佢一啲興趣啊、職志啊，然後佢同嗰個導師嘅信任啊，本身其實係要長啲時間。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名額一定唔夠。咁而家譬如2000个人啦咁樣，咁其實你睇翻全港其實而家呢個貧窮兒童大約19万左右啦。如果計咗一啲恆常咁支援，咁你就算計翻嗰個 age group， 其實都講緊3-4万人啦。咁所以2000其實都係一個即係1/20咁樣啦。咁但係都明白，其實私有計劃你一次過你要去 recruit 咁多嘅導師，其實都係好難嘅。咁但係我哋都諗，起碼譬如其實因為個計劃有一啲部分就係俾佢一啲現金嘅資助，佢學嘢啊或者發展佢理想啊，會喺呢一方面其實可以即係對於嗰啲攞唔到導師嘅人都可以有一個咁嘅現金支援，俾佢去即係學嘢咧，或者去即係實踐佢一啲嘅目標啦。咁其實而家本身都有一啲計劃咧，就係叫做青年發展資助計劃啦。咁本身就係都係每年就俾一啲年青人或者小朋友就2000蚊學嘢啦。咁但係名額得10000个啫。咁其實會唔會呢個計劃即係變咗嗰、那個即係青年發展資助計劃嗰、那個？資助金額可以增加同名額增加，變咗就變相係咧。如果啲青年人就算佢攞唔到個入唔到呢個私有計劃咧，起碼佢都有一個現金支援可以俾到佢，就係去學嘢或者實踐佢一啲理想咧。咁第三件事咧都要提點就係、是我哋見呢個計劃其實政府而家講咧都幾多強調嗰個私有其實係一個職志上或者工作上邊令到個年輕人認識個工作世界嘅，咁但其實我哋有陣時睇咧，一啲貧窮年輕，即係俗語有個説話咧，廣東話就係即係窮孩子早當家嘛。我哋見到呢啲年輕人其實咧，好多時其實佢哋即係好成熟嘅，已經好早要諗做嘢嘅嘢啊，變咗其實反而有陣時佢會少啲機會去諗下佢自己其實真係成個發展係想點咧，咁我哋覺得其實因為呢次個對象其實係一啲初中學生啦，中一至中三啦，即當然認識一個職業世界咧，我哋覺得都需要，對佢都有幫助嘅。但即係我哋都希望佢除咗認識職業世界之外咧，可以真係擴闊到嘅視野，佢唔同嘅層面嘅一啲人生理想都可以發展到。咁我而家暫時睇個計劃嘅，即係講好多嘅元素都係講緊影子工作啊，或者係嗰啲導師係嚟自商界啊。我諗緊如果呢個計劃嘅嗰、那個即係導師個 scope 同埋嗰啲即係對個青年有介入嘅嗰個層面咧，可以除咗一啲工作以外嘅一啲生活體驗、社會體驗都可以幫到佢咧，我都覺得呢個重要嘅。 最後一點呢，我哋覺得石油計劃呢其實有一個社工喺中間做個配對同支援都好緊要。咁而家我估計劃都係會有一啲社福機構嘅幫手營運啦。咁但個社工元素有幾多呢，咁我哋就都暫時個公佈就唔算講得好多嘅。咁因為我哋過去其實營運類似計劃嘅經驗呢，見到就係、是譬如中間嗰個年青人同埋導師好多時有時都會即係中間個配對啊，或者其實中間個磨合啊，其實都需要有一個人去幫手去做一啲年輕工作者啦，去幫手去做呢啲配對同磨合嘅。同埋有時好多時都嗰個年輕人個家庭咧，本身都係需要有啲人去幫手同佢父母去傾下偈啊，點樣諗下個家庭點樣可以配合翻，即係個年輕人喺參與呢個私有計劃啊。咁呢啲嘢好多時如果有社工可以幫到手咧，事實上係真係事半功倍嘅。 半分鐘到啫，我想知而家譬如兒童發展基金都有類似計劃噶嘛，有冇需要整合咧？ 其實我都覺得如果整合咗可能都係有好處嘅啦，即係而家事實上個計劃嘅設計有少少唔同啦，但係老實講係相似嘅講真。咁但係本身而家譬如嗰個服務年期啊，或者中間嗰個計劃，譬如嗰個配對公款啊嗰類嘅嘢，其實都係有唔同嘅。我覺得如果整合咗，其實係可能會令到個受惠人數會多咗啦，同埋兒童發展基金本身因為溫咗咁多年咧，嗰個經驗即係嗰個營運機構嘅經驗其實好多，咁我覺得整合係對呢件事有好處。 好，唔該曬黃和平。黄和平是社联总主任，负责政策研究及倡议的。你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叫做共创明天计划呢，包括其中一个元素有个有私计划的。1872311,1872311。 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政府昨日宣布推出以协助基层学生摆脱跨代贫穷为目标的共创明天计划，对象主要是来自弱势社群家庭，尤其是住在劏房的中一至中三学生，第一期名额2000个，试验期是一年，合资格的申请人可以获得10,000元的财政资助，每名学员将会获得配对一名导师，协助他们建立正向人生观，订立人生目标。有关计划将会在9月上旬开始招募学员。商报报道， 东方日报相关报道就提到，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导师配对，政府会邀请商界专业团体提名导师，政府亦都会邀请体育界和音乐界等多个界别人士协助，其中升级导师包括奥运剑击金牌得主张家朗、奥运乒乓球女团铜牌得主杜海琴、苏慧音、李浩晴，亦都有香港口琴协会创会会长何伯昌、香港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卢婉仪等。是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本港通胀连续两个月上升，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7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是上升1.9%，比起6月份的略升，而剔除所有政府的单次纾困措施的影响，7月份基本通胀率同样都是1.9%，亦都是稍高于6月份。通胀加剧主要是因为食品、能源和医理等价格升幅扩大，有经济师预期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上扬，本地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或者会升至2%以上，在经济未有明显复苏之下，港人的消费信心将会受到影响。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弹，昨日新增6617宗个案，截至到昨日凌晨超过2100人留医，两项数字都破第五波疫情反弹以来新高。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情况危殆和严重的病人数目正在上升，需要闻氧气和使用呼吸机的病人数目亦都步步上升，对公立医院构成压力。亚博馆新冠治疗中心昨日挨晚启用，新增200张病床。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推动私营机构采用组装合成，即是 MIC 的建筑法，以加快建屋。目前大约有10多个私营机构的住宅或者是宿舍采用这种技术兴建。昨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参观过房协位于粉岭军地北村组装合成兴建项目的模拟单位，以及了解洪水桥第一 A 期资助出售房屋，透过应用这种技术和建筑信息模拟缩短施工时间。 發展局項目策略以及管控處助理秘書長周欣就說，當局是希望鼓勵更多私人業界採用，特別是用於興建高層住宅項目，最終達至令到房屋供應可以加快。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涉及香港的人口販賣案，至少23名港人仍然受困於柬埔寨和緬甸，隨時可能遭受酷刑。當中有內地人被賣豬仔到緬甸之後遭毒打，支付贖金之後才獲得釋放。更加有內地窮困青年答應被砍斷手指當贖金，最終失去四隻手指才能夠返國。有從越南販賣人口往柬埔寨的疑犯被捕之後，公稱販賣一個人只是得到30多港元，營救行動刻不容緩。保安局昨日公布，一名受困的香港男子在國家和香港部門協助下，昨日安全由泰國返港。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行動小組公布共創明天計劃的細節，目標對象是弱勢社群的初中生。政論說，跨代貧窮影響之深，政府絕對不能輕視，要讓基層看到未來，光喊口號是沒有用的，政府出手協助基層學生，希望是持續的行動，千萬不要虎頭蛇尾，前朝有太多失敗例子，不要要重複在新班子。《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說，共創明天計劃為期短短一年，名額有限，只怕幫助有限。社評說，基層兒童擺脫跨代貧窮，不單止需要懂得規劃未來，更加要有較佳的生活學習環境，以及有力爭上游的空間。政府必須幫助基層解決居住問題，早日告別劏房，並提供更多向上流機會，打破利益固化情況。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的通脹率連續兩個月上升，數據不算高，但是跟普羅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超市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升幅就遠超過通脹。社評說，超市在去年獲得政府保就業資助，實在不應該在經濟不景、多數市民收入大減的情況下賺到盡，競委會是有必要主動介入調查，加強價格的監管，維護市民利益。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北京圍堵軍演，部分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海域。日本政府據報計劃在九州和沖繩之間的西南諸島部署超過1000枚長程巡航導彈，加強在台海一旦出現突發事故的時候應對中國的能力。社評認為，可以視為攞台海局勢為擴軍和強武的藉口，台海的不穩定因素肯定至多不少。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繼續跟你講黃竹坑道天橋啦。黃竹坑道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灣如心酒店的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欣尖記大廈對出。重複多次，就是黃竹坑道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灣如心酒店的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欣尖記大廈。至於較早前城門隧道去荃灣，管道裡面的慢線有壞車阻路，壞車已經拖走咗，咁而家城隧去荃湾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摩星岭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屈地街。喺九龙方面，申请 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思瑞口呢一段仲是车多，车龙排到去泽安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嘅，去到德宝花园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在封路方面，丽景的念祖街因为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至于较早前中环卑利街的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了，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全线已经解封。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欣尖记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8月23日，政府推出计划协助弱势基层初中生摆脱跨代贫穷。 新增6617宗确诊，再多五名病人离世。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获准保释。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特勤部门策划杜金拿案，乌克兰否认与事件有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同大家讲有关于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入边嘅呢一个计划，就系为2000名嘅中一至中三，即系啲初中嘅学生咧，系推出嘅叫共创明天 TEDN 计划。咁就系会有啲师友配对计划啦，涉及到会被安排一啲叫工作影子活动啦，亦都会有其他活动，例如参观一啲公司型机构啊，财政支援亦都会教一啲或者分享啦，同一啲嘅初中学生有啲嘅财政。理財概念方面的，而每名學員都會一共會獲發10,000元的資助，主要就是一些弱勢社群、基層的家庭，部分是來自劏房等等。你怎麼看呢？1872311，電話旁邊就有鄧女士，早晨。 是，早晨，你好啊，先生。 你好，請講。 是，我都是教書的。 嗯。 那我都覺得那些弱勢社群呢是很需要幫忙，因為學校呢的有時教的程度呢是太深了。如果他们是没有适当的指导呢，他们是由小一开始呢已经是很落后。那变了对这班小朋友呢，他们的将来就真的不是那么好咯。那我觉得呢，与其是说你配对他一些幼师这样。那我觉得可不可以譬如某一些区，譬如深水埗区，就揀一间或者两间学校出来。他们after school, 即是放了学之后呢，是可以给这班小朋友呢去那里读书。去玩睇电视玩电脑或者溫习。咁俾一个几个钟头嘅时间佢哋喺嗰度。咁因为佢返到屋企嘅环境其实都好差，尤其是即係譬如夏天会好熱啦。咁你学校其实係有晒呢啲所有冷气啊洗手间啊电脑啊电视嘅。咁可唔可以聚佢哋喺一起。 但如果譬如啲青年中心、社区中心嗰啲有冇啲类似嘅作用呢？ 我觉得唔够囉，因为嗰啲係即係你譬如話可唔可以開放到譬如9点佢返屋企呢，就係瞓覺嘅啫。因為通常呢啲屋企佢哋家長又幫唔到佢哋，因為功課又唔係好識啦，或者淨係識得督促佢哋或者鬧佢哋。咁其實對大家都唔好喎。可唔可以即係話譬如一啲學校開放咗聚一啲人，咁佢可以即係學校比較大囉，佢哋可以喺度玩啦，睇電視啦，睇電腦。你譬如社區中心你就喺度做功課咁，即係個空間太細，你留唔到佢哋，譬如3-4个钟头咯。 Okay. 其實呢個好重要，對佢哋即係個心態咧，好輕鬆咁樣放咗學可以做功課，唔識有人問下，或者可以去畫下畫。 做自己中意嘅嘢，或者睇下电脑、睇下电视，好似屋企一样咯。 Okay, 我觉得 边缘 中心就未必做到咁样咯。 明白，即系学校可能大啲咧，有一个空间去做到呢一个作用啦。好，唔该晒邓女士，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疫情方面啊，就寻日公布新增6600多宗嘅个案，亦都截至寻日凌晨咧，有超过2100人咧系留医啊咁。根據醫管局提供的資料，需要接受氧氣治療的新冠患者由6月1日大約20人增加至到昨日、增加至前日21日超過160人，咁就話個增幅是大約7倍嘅。咁另外需要使用呼吸機的人士咧，亦都由6月1日咧，大約是一個人咧啫，咁去到前日有11人嘅咁。整個情況隨住疫情是反彈嗰個嘅個案數字增加啦，對於公營醫療系統嗰個嘅負擔，大家都關注到啊。繼續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誒，早晨，張樂文。 早晨，何柏良醫生，點睇頭先講到一啲嘅數字，譬如用呼吸機嘅人比起六月嘅時候多咗，要氧氣治療嘅人亦都比六月嘅時候多咗，危殆嚴重嘅留醫嘅病人其實都係多咗嘅咁，成個情況點睇咧？ 其實咧，就呢啲都係預期之內嘅，因為咧就香港嗰個疫情咧，就如果係感染，即係流行個感染病毒株咧，就慢慢由原先 BA.2 主流咧，就轉做 BA.5 做主流啦。咁隨住呢個轉變咧，就整體感染嘅人數咧就上升啦。咁感染人數上升咧，咁雖然呢啲重症嘅比例咧係好低，咁其實如果你睇翻所有感染嘅個案，就同感即係感染之後出現重症呢啲嗰個比例咧，其實大約係講緊0.21%嘅啫。咁但係你嗰個基數大咗多咗人感染咧，咁呢啲重症啊，需要插喉啊、深切治療嘅人數咧，相對咧就增加咗啦。嗱，如果喺之前咧，我哋7月嗰逐個星期嚟去睇咧，咁大約每個星期咧就2000到3000人感染啦。咁但係去到8月咧，就尤其是啱啱過咗嗰個星期咧，就講緊一個禮拜裏邊咧，有成55000人受到感染。咁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嗰個新增即係多咗感染嘅人數裏邊咧。80岁以上的增幅是特别明显的，如果是刚刚那个星期80岁以上跟对上一个星期比较，就那个增加的数字是超过200%的。另外就3到11岁那个增幅也都是很明显的，差不多是增加了180%。所以如果就80岁以上同埋3到11岁有一个咁明显嘅增幅咧，咁呢两个年龄层咧就一方面嗰个疫苗接种比例低啦，咁同埋佢哋感染咗之后咧，就好多时都需要喺医院检查或者留医接受治疗咧，咁所以喺医院里边咧需要入医院嗰个嘅人数咧突然之间就飙升啦。咁医管局琴日都讲啦，就60岁以上就占新增入院咧，就或者住院嗰度讲紧，即系已经系挨近90%。嘅人數，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處理個重點咧，其實都係圍繞住80歲以上嗰個群組咧，就做一啲針對性嘅預防啊，或者嗰、那個安排嗰度要做好佢咯。 嗯，大家關心到對於公立醫院嗰、那個應付啊，嗰、那個負擔壓力啊等等嘅，呢、這個你擔唔擔心咧？又 嗱，呢個都係擔心嘅，咁但係始終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咧，就有針冇人打，有藥冇人食。咁香港其實你就有一啲有效嘅疫苗嘅，咁但係嗰個疫苗咧就尤其是係80歲以上啊，咁仲係講緊有10多萬人咧，一針都未人打啦。咁而家好多重症啊要入院咧，就係呢10多萬人裏邊嘅。咁另外就打完3針疫苗啦，就過咗一段好長時間過曬期，就仲未曾去打嗰個加強劑啦。咁如果你睇翻政府公布嘅資料咧，就雖而家需要住院嗰即係超過2000人啦，裏邊其實有一半咧係打咗3針嘅。咁點解打咗3針都仲係需要住院咧？咁正正個原因咧就係呢啲老人家咧就佢唔明白打完3針之後咧就個抗體水平咧會下滑。咁所以如果佢過曬期都唔打咧，跟住感染咗咧就同樣會出現重症咧，就需要入院啦。咁新冠口服藥嗰個派藥比率咧喺60歲以上咧， 就過去幾個月咧，持續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啦。咁呢啲藥物咧，就如果喺發病初期頭嗰五日服食咧，係可以九成有效咧，就預防到住院同埋重症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有藥冇人食，咁呢啲人感染咗，佢本身又冇打疫苗嘅，咁咪即係嗰個住院嘅個案咧，就大幅度咁樣飆升咯。咁所以而家咧，就醫管局咧。主要都係做緊一啲叫下游嘅工作啦，咁上游你話預防感染啊，減少感染、減少重症嗰度嘅功夫咧，反而做得唔夠咯。 OK， 另外即係除咗話公立醫院嗰個嘅負擔啦，院舍出入邊都有啲爆發嘅情況咧。近日譬如喺東區醫院嘅殘疾院舍叫扶康會青蘭之家，就話三日內有九宗嘅新冠個案。另外，尋日咧衞生防護中心都公布話，過去七日咧有58间嘅院舍有個案啊，比起之前兩個禮拜分別40宗咧，同埋44宗咧，係即多咗啦。你點睇嗰個院舍有爆發同埋成個趨勢咧？又 嗱，院舍咧就喺年初咧二三月嘅時候咧，就有個好大嘅疫情啦，咁亦都係傷亡慘重啦。咁當其時政府佢嘅統計咧，就大約有70%嘅院友咧受到感染啦。咁如果你計翻條數咧，就三月第一個星期咧疫情嘅高峰期啦，咁到而家八月尾咧都差唔多咧，就由高峰期計起咧就過咗6个月。咁即係話咧感染咗嗰啲嘅院友咧，咁佢因為天然感染嗰啲抗體咧，即係而家都下降到即係跌咗7788啦。咁所以咧就佢如果嗰個疫苗接種咧就係、是、追唔上，或者接種嗰個苗疫苗本身咧未能夠產生一個比較高中和到 BA.5 嗰個抗體水平嘅話咧，咁呢啲感染嘅個案咧自然就會多。咁而家呢啲院舍特別係安老院舍嗰個案上升咧，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如果你睇翻政府佢其實政府佢關於院舍裏面疫苗接種嗰啲公佈咧，就我希望佢可以有系統啲咧，就俾市民多啲去到掌握嗰個接種嘅情況啦。咁五月尾嘅時候咧，就政府公佈接種咗兩針嘅院舍比率咧，大約66%啦。咁如果佢現行嘅建議咧，就打完第二針3个月之後接種第三針咧。咁到而家八月尾咧，就應該即如果佢係冇走漏嘅話咧，而家應該咧就66%嘅人咧係完成咗三針。咁但係咧就政府啱啱公布咧，就打咗三針嘅院舍院友咧，只係得53%，即係有10几%嘅院友咧，其實夠期就打第三針咧就仲未打。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大嘅問題。咁、 okay. 喺院舍裏面咧，就如果係越嚟越多個案咧，咁你需有其他嘅院友咧，咁係接觸者啊。咁需要將確診嗰啲人去到移離去一啲地方，或者啲咁嘅接觸者咧移離去一啲其他檢疫設施裏面咧，就安排嗰個照顧者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同埋嗰個環境又轉變咗。咁所以院舍嗰度咧，就我相信如果預期個個案會越嚟越多嘅話咧，咁政府要諗下咧，就而家處理個策略咧，需要有啲調整啦。咁包括咧就盡快就安排呢啲未打第三針或者加強劑嘅院友咧，就接種復必泰疫苗作為個加強劑。因為復必泰疫苗咧喺院友裏面個成效咧。就有大量嘅數據證明咧，係遠遠好過科興疫苗嘅。嗱，咁另外第二方面咧，就而家喺院舍裏面咧，就嗰個檢測咧就追唔上個疫情嘅發展。咁 講員工定係院友自己？ 兩方面都追唔上啊。咁因為如果你係有疫情啦，咁你靠做個抗原檢測咧，就個靈敏度係唔足夠。咁如果你參考翻喺內地或者澳門，就院舍裏面有疫情啦，咁其實可以咧就每日做核酸檢測。咁你喺院舍裏面呢，其實都有一啲叫護理員或者有註冊護士呢，咁佢哋經過簡單嘅培訓呢，就可以幫呢啲院舍裏面嘅院友呢，就每日採樣。咁如果係每日採樣呢，咁你經一啲外判商呢，就去到做核酸檢測呢，係每日做核酸檢測係可以做到。咁、那個數目亦都唔係多，咁如果你係有疫情，就全香港安老院舍就大約60000人啦，殘疾院舍就17000人啦。咁就算你係所有呢70000多人就短時間因為疫情嗰、那個社區爆發速度比較快啦，你每日做 呢啲院舍院友嘅全民檢測咧，其實都係應付得到嘅。咁如果啱啱而家咧，就你有疫情嗰啲咧，我覺得佢應該每日做啊，你連續每日做核酸檢測咧，咁就盡快將受到感染咧個案揾到出嚟咧，咁你整體嗰個部署應付咧就會比較快一啲咯。如果你走喺嗰個疫情後邊咧，咁唔係用一個快檢測同埋日日做核酸檢測咧，咁就嗰個問題好快咧就會倍增，就嗰個院友照顧嗰個人嗰度咧，就呢個係最大嘅樽頸。 OK， 另外都想問下何柏良醫生，因為我見到你有提到話啊，香港有條件部署零加七方案，又見到喺其他方案提到，其實你個諗法係點啊？係咪即係就算頭三日翻嚟香港都可以呢啲抵港人士係出街可以翻工翻學咁樣？ 其實你話零酒店檢疫咧，就呢個可以話咧係民心所向、眾望所歸。咁你睇翻香港同世界各地咧，咁世界各地咧就唔單止係零檢疫啊，咁其他好多嘅叫入境限制都基本上已經係取消咗。嗱，咁而家世界各地咧，其實嗰、那個因為佢哋嗰個疫情咧就發展得比香港早啊，咁所以就香港以外外國咁佢呢啲嘅疫情嗰、那個叫感染率咧，咁其實都已經係低過香港。咁你過去嗰四個星期就頭五個國家最多傳入個案嚟香港嘅英國啊、美國、印度、菲律賓、泰國咁啊。咁嗰啲當地嘅感染數字咧，已經係遠遠低過香港而家我哋社區嗰個感染率嘅。咁所以呢啲人士咧，佢入境香港基本上咧就係有一個相對低風險，就嚟香港一個相對高風險嘅地方。咁所以你零檢疫咧就唔係話零預防措施啊嘛。咁你有一個檢測嘅安排，有一個黃碼嘅要求。咁呢啲人士咧，就佢如果係已經完成咗三針疫苗接種咧，就唔會對香港嗰個醫療架構咧就構成一個額外嘅負擔咧。咁你落實呢啲措施咧，其實就香港係可以零檢疫嘅，即係你機場嗰度，你當然要搞好個行政安排啦。如果你應付唔到啲人流咧，咁你就未曾可以落實零加七呢個安排咧。如果你應付到嗰個人流，就你要求翻入境嘅人士咧，就完成三針接種，即係起碼咧就基本接種之後咧，加咗有一針嘅加強劑啦。咁我哋而家其實都可以零加七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醫生是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來的，有關於最近的疫情，剛才何柏良醫生提到是否可以有條件放寬到零加七這些的隔離方案呢？講講你的看法，1872311，轉頭我們繼續再談。 疫情反覆，快點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吧。 接種疫苗後，體內的抗體水平會隨時間下降，接種第三針可以提供額外保護，有效抵禦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话，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按指引隔离。萧泽颐寻日有翻工，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警务处会为相关办公室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说，截至今早再接获一宗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累计38宗，17人已确认安全，当中12人已回港，包括1人寻日抵港。目前仍然有11人身处缅甸和10人身处柬埔寨。卓孝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WhatsApp 求助专线至今收到280多个信息，维持只有4个信息和东南亚求职有骗相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对象是2000名来自弱势社群家庭，尤其住在劏房的中一至中三的学生，先一路谈到这个叫共创明天计划的部分的一些的、重点活动，好像有些什么呢，就是每名的学员都会配对一名的义务友师去到工作场所体验，有一些升级导师交流，公布所讲到提到包括一些运动员，好像是在东京奥运啦，剑击金牌得主张家朗，另外呢亦都去到一些公司型机构或者设施那里参观，好像说科学院啦、天文台总部等等，亦都说会同航空公司合作呢，俾学员呢体验搭飞机啦，在香港上空呢绕一圈等等的，有这些咁嘅活动嘅。点睇1872311呢，有关于呢个叫共创明天 TEDN 计划。有苏先生早晨。 是啊，早晨。 你好，请讲。 我想讲讲呢有两点嘅，我话睇第一呢就近一两年呢两年之前呢呢、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呢俾咗两个教授呢，就係、是、着重呢研究呢啲贫穷人嘅。佢哋特登嘅最主要嘅特点呢，就係、是、呢佢哋要讲嗰啲计划呢就一定要有数据，有 data 嚟 support 嘅、支持先得嘅。咁我哋而家係想研究呢个计划咧，我哋咧就我哋要第一就要着重咧，我哋点样评估佢嗰、那个呢、這个计划嘅成果吓？点、样先过咗一年之后或者长啲时间，点样正可以确定呢个计划可以帮助咗呢啲贫穷嘅儿童咧就脱贫嘅？咁、我唔知一年之后得唔得，或者我哋要跟佢两三年睇下佢嘅进展，或者再长啲时间，咁呢个第一嘅最重要嘅。如果唔系咧，即系听起上嚟呢个计划可能好似几好，但系咧我哋唔知道佢嘅成效点样嘅。 OK， 即系睇翻嗰个成效。OK， 好， 系啦， 讲埋下一点。 就是、第一，我哋要定咗一啲目标。一啲指标我哋点样评估佢，或者每个月又好，每三个月又好，一年之后咁，或者我都话可能要跟佢几年，睇下佢之后点样发展咁佢成或者到直至到佢开始进入社会做嘢，睇下佢嗰个路线系咪真系脱贫嘅路线。 明白，好啊，唔该晒苏生嘅。见到政务司长陈国基都话会邀请大学啦，喺计划前后为学生做一啲评估，了解学员咧喺一年后，因为今次计划系一年期嘅，了解佢哋喺一年后咧各方面嘅想法上面嘅转变等等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学生，不过就系涉及到嚟紧可能升读大学等等嘅学生啊，就话随住九月开学咧，有一啲学生咧喺内地要翻学嘅，咁但系因为疫情所限啦，譬如而家喺深圳灣口岸咧，每日都有個通關檢疫配額嘅，就係2000個，但係就要抽籤啦。咁有啲學生就係未必抽到，而導致佢哋即係開學咧，未必係翻到去內地啊。而家亦都有個人民關懷通關名額嘅，就俾八類嘅特殊人士，包括咧就係經。香港入境深圳或者是参加一些重要考试的学生，但就不包括回去内地升学啊，或者是回来香港放暑假的一些香港学生啊。有关于这个情况，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都说正同内地相关部门看看可不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检疫酒店名额，就说沟通紧的。整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市民。 早晨，梁子荣，你有冇话即系收到几多求助啊？有关于呢啲要赶翻去内地开学嘅学生？ 我就同升学会嗰边就有合作嘅，咁就升学会就系一班内地嘅港生，佢哋毕业生嘅同学会啦。咁就现时佢哋手头上都收到系350个嘅求助个案嘅。咁就大部分同学即系反映翻嚟，都系因为佢哋要透过即系。內地設立嗰個嘅疫站登記啦，就需要用搖號去抽籤過關。咁最早咧，有啲人喺八月初一路去用嗰個疫站搖號咧，一直都搖唔到。咁所以去到真係死線嘅時候，佢哋就透過同學會啦，透過我哋工聯會都有啲嘅求助個案出咗嚟。咁根據佢哋嘅求助資料，佢哋嘅詳細嘅情況咧，多數都係因為佢哋。有啲比較緊急啲，就是、因為佢哋係要翻去出席一啲嘅入學試嘅。 咁呢啲入博士因為就唔能夠缺席，如果唔係咧，佢哋就唔能夠去修讀嗰科啦。甚至乎有啲嘅同學就需要可能要休學一年嘅，有啲係差唔多係最後一年噶啦。如果翻唔到去咧，即係大大影響到佢哋而家嗰個嘅翻學嘅情況啦。 除咗話呢一個嘅名額之外，我見你哋而家另一個即係有啲咩方法協助呢班學生咧？係咪話同金巴嗰邊有協調到啊？嗰度點樣幫到手啊？ 有啲同學就搖到號，咁但係就因為一直如果佢哋經港珠澳嗰個口岸去過關嘅時候咧，佢哋亦都唔能夠係預約到嗰個嘅金巴，咁所以由我哋工聯會陸仲議員啦，同金巴嗰邊就溝通過，可唔可以真係預留啲位俾呢批搖到號嘅學生都可以，即係確保佢哋有一個車票可以過到關。咁所以我哋就喺尋日啦，同埋今日啦，都各有40個名額咧，咁就幫佢哋係可以係攞到個車票啦，咁啊過關嘅。 嗯，咁啊處理曬㗎啦，呢啲搖到號但係冇車翻去嗰啲，而家係處理曬㗎啦，係咪？ 處理曬啦，今日有班學生都會係3:30喺口岸集合啦，咁佢哋應該係會搭即係6:00嗰班車就過關嘅。 嗯， 咁雖然話買到票啫，但係佢哋都要喺口岸嗰度都要做核酸檢測啦，其他嘢。如果真係過唔到咧，嗰核酸咧可能都要係跑回頭翻嚟香港嘅。 嗯，金巴嗰個好似易處理啲咧，但係翻去最根本就係根本佢哋抽唔到簽令，連即係上去做檢疫嗰個額都冇嘛。而家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呢班同學咧？ 呢、這個情況而家真係需要靠香港特區政府啦，同內地政府嗰邊係咪真係可以有個合作機制咧？但係我哋覺得即係其實由一開始到而家所有嘅措施啊、安排啊，都係由內地政府去處理，即係疫站啊、其他酒店啊，其實香港政府可以做多少少嘢，係咪真係可以設立一個即係臨時嘅特別部門去處理呢批過關嘅人士，掌握曬所有資料，即係人性化啲去即係甄別一啲真係急需要係過關嘅旅客。例如是學生啊，或者即係有啲需要係即係翻去處理一啲探親啊、探病啊嗰啲比較緊急啲嘅，係咪可以由香港政府呢邊人性化啲去甄別處理，唔需要靠呢個抽籤搖號？因為抽籤搖號唔知道佢哋個緊急情況，即係好彩嘅有啲唔係緊急就搖到號，但係最依一啲緊急嘅情況咧，佢哋又處理唔到。咁同埋香港政府都需要掌握啲嘅資料嘅，即係。如果見到嗰個情況係即係個人數太多，即係咁急嘅時候，係咪即係攞呢啲嘅資料同內地政府溝通係比較實在啲同埋容易啲去處理呢？ 嗯，之前有啲消息咪話，即係政府可能或唔排除係用包機嘅形式係幫呢班學生翻到內地再做一啲嘅隔離檢疫嘅，有冇聽到進一步消息或者個可行性有幾大呢？ 現時我哋都未收到進一步嘅消息，因為我哋收到嗰啲嘅學生真係來自五湖四海嘅，咁大約即係都有5-40個啦，都係去唔同地區，包括係去天津啊、福建啊、北京啊，甚至去到元老呢啲地區，咁所以比較散啲。咁所以如果以包機嘅情況，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政府各方面係咪真係願意去做？但如果做唔到嘅，我哋都希望即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包機，即係幫佢哋去到深圳，深圳再轉機去其他嘅地區，呢個係都係一個可行嘅情況，同埋比較便捷嘅情況啦。因為內地嗰啲嘅飛機比較都係穩定啲，咁如果唔喺香港起飛嘅，咁可能喺飛到深圳，深圳再幫佢哋接嘅話，我諗相信呢個程度就會大啲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梁子榮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講到一啲準備要翻去內地讀書嘅學生，因為呢一個嘅檢疫酒店嘅配額。有得限制，導致他們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究竟是可以幾時才回到去呢？因為都涉及到整個抽籤的過程，未必抽到一些檢疫酒店名額。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幾個偶像，當我們想到那些改變世界的人，总会觉得他们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无畏无惧，甚至为理想甘愿赌上自己的金钱、事业乃至是生命。但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 Adam Grant 的书《反叛：改变世界的力量》 Originals, How Nonconformists Move the World 告诉我们，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大众有时会要求无惧风险才能够成为创业家，但是事实恰好相反。研究发现，创业家比起大众更加讨厌风险。在期望值相等的情况之下，创业家比大众更加倾向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选项。而且比起毅然辞工创业的创业者，其实一边打工一边创业，然后待事业成熟再辞工的创业者，成功的几率更加高。究竟为什么呢？正因为创业是高风险的活动，所以成功的创业家就更加要小心翼翼地管理风险。他们不是一腔热血无视风险的人，更加是似你和我面对风险都会感到战战兢兢，但是在小心计算之后甘愿踏出第一步。而半职创业正正是管理风险的例证。 这本书颠覆了我们对创新改革的平常认知。我们以为满腔热血不顾一切是理想创业家的特质，但原来这样的创业家十居其九都失败收场，因为纵使他们的热血可以帮助他们渡过一两个难关，但是在危机四伏的创业路，总会有些令你一指错满盘皆落索的陷阱，如果你不够谨慎就容易陷入这些危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反叛：改变世界的力量》，作者亚当·格兰特，由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善道会在2020年7月就开展了两年叫做期望计划，期是即长者的意思，个期就支援被捕长者的一些。咁就截至今年3月一共接触过315个个案，深入跟进了当中148宗。咁案件都是以一些盗窃为主的。见到善道会都话邀请了其中31名的长者接受一些评估，了解一下他们一些嘅生活社交啊，一些心理啊、情绪啊、认知等等的情况嘅。详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善道会预防犯罪及健康教育服务高级经理黄礼贤。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黄礼贤，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嘅计划？其实系针对边一类被捕嘅长者，或者点样接触佢哋嘅？ 哦，好啊。咁咧，其实咧，我哋期望计划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啦，2020年就开始啦。咁其实我哋系针对咧60岁以上咧被捕啦、涉嫌违法人士啦、候审人士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嘅支援服务嘅。咁其实当中咧，我谂我哋提供嘅服务，即系除咗个案辅导啦、一啲精神健康嘅专业评估啦，同埋对于业界唔同持份者一啲嘅培训活动啦，同埋公众教育。咁同埋我哋都好重。即係都好重視嗰個嘅研究啊，咁所以我哋都邀請咗劉偉群博士咧擔任我哋呢個計劃嘅顧問，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就係呢個被捕長者同埋精神健康嗰個關係嘅。咁我哋平時點樣去可以即係接觸得到呢一啲嘅長者咧？咁其實都好有賴咧，即係我哋一啲合作嘅持份者啦，咁包括咧就係警方。咁其實我哋由2016年開始咧，就已經同呢個新界南重警區啦，咁跟住由即係2021年就再加入埋呢個九龍東嘅總警區咧，咁佢哋咧如果物色到有呢一啲即係嘅個案咧，即係被捕長者如果係需要幫手嘅咧，佢都會轉介俾我哋服務，甚至乎一啲長者中心都會啦。 OK， 講下你哋研究有啲咩發現咧？ 其實咧，我哋發現咗咧，我哋即係一啲被捕長者咧，咁我哋其實同佢做咗一啲唔同嘅譬如可能精神健康嘅一啲評估啦。咁我哋其實見到咧，有大約咧六成半啊，咁其實佢哋都有一啲抑鬱嘅傾向嘅。咁大約有五成半啦，就有一啲認知障礙風險。咁六成七咧，就有一啲嘅社交孤立嘅風險咁樣。咁我哋見到。其實他們可能在被捕之前都已經有這些這樣的風險了，而在當中他們被捕之後呢，其實他們那種的擔心啊，或者對於司法程序的不熟悉呢，其實都很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是很需要支援的。 這個結果有沒有說，即是看到怎樣可以降低一些長者的犯罪率，或者令到他們起碼不要再重犯呢？有沒有幫助的？ 其實咧，我哋呢一個數字咧，其實就反映佢即係當時候嗰個嘅精神健康啦。咁但係當我哋譬如可能有同事去介入嘅時候，同佢哋做一啲即係我哋所講緊嘅就係一啲嘅教育啊，即係預防犯罪嘅教育。咁其實我哋喺警方嗰個數字咧，都見到咧，其實佢哋重犯，即係有參加我哋服務而重犯嗰個數字咧，其實係可能比起過去佢哋嘅一啲嘅個案咧，都係為低嘅，係啦。 有冇話頭先都即係研究到涉及到可能一啲抑鬱傾向啊，一啲嘅認知障礙嘅情況啦，呢啲被捕嘅長者。咁你頭先都提到話一啲司法程序可能會加重佢哋一啲嘅心理壓力嘅。但係而家社會有冇一啲相應嘅支援咧？就住一啲被捕長者，佢哋可能未必好認識司法上面嘅程序。 其實就相對比較少啦。咁基本上咧，我哋自己本會咧過去都有一啲就係即係法院社工嘅服務。雖然我哋都接觸咗，即係過去都有一啲嘅長者係需要喺法院上面嗰個支援。不過我哋今次期望計劃所見到嘅呢一班嘅長者咧，即係我哋除咗佢哋平時即係一啲法律程序嘅唔認識之外咧，其實喺精神健康相關嘅議題咧，佢哋都好需要即係要有。有人陪伴啊，甚至乎有一啲嘅服务提供啊，甚至乎系一啲嘅转介。咁所以即系今次我哋期望计划虽然就系一个两年嘅计划啦，咁但系喺当中我哋都见到就系呢班被捕长者嗰个特殊需要而即系伸出援手咁样样咯。 嗯，呢条计划系咪已经即系其实两年而家嚟讲系完咗噶啦？或者个计划有冇话即系俾一啲嘅被捕长者或者家人系可以有啲咩支援咧？有啲咩建议咁咧？又 其實咧，我哋就計劃第一期嘅計劃啦，即係而家做緊嘅，就係去到今年嘅十月嘅。咁我哋都見到呢一個服務繼續有呢個需要啦。咁所以嚟緊咧，我哋都好希望睇可唔可以即係由一路維持住，可以再揾到資金資源去做我哋嘅第二期嘅期望計劃啦。咁因為而家我哋都仲係即係 process 緊，即係嗰個寫計劃書嘅過程咁樣。咁就我諗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我哋嚟緊即係仲有冇啲咩嘅建議咧？咁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喺新計劃裏面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就係繼續維持期望計劃呢個嘅專隊嘅服務啦。為一啲被捕長者同佢哋嘅屋企人提供一啲嘅直接服務，包括一啲司法流程嘅同埋一啲法律常識嘅一啲嘅協助啦，加埋就係一啲精神健康嘅支援嘅。咁第二咧就係優化而家即係同唔同嘅持份者嘅一啲嘅合作，例如一啲轉介機制啊， okay. 甚至乎係我哋都好希望係可以有啲唔同嘅資源套咧，就可以俾到佢哋。咁喺佢哋咧第一次去接觸呢班長者嘅時候咧，可以好快咁樣俾到一啲嘅資訊佢哋啦。咁、 okay. 第三就係即係都了解一下一啲被捕長者嘅特殊需要啦。 Okay. 譬如頭先我哋所講緊同警方嗰個合作咧。其實都可以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 assessment tools， 即係一啲評估表，等佢哋都可以及早去辨識一啲被捕長者精神健康嘅需要。 Okay. 好啊，黃麗賢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講到你哋呢個計劃叫做期望計劃。黃麗賢係香港善道會預防犯罪及健康教育服務高級經理。